是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经历了紧张的初赛与复赛，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明天开启登顶之战。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迎来声音的巅峰对决，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比赛结果将现场揭晓。大赛将通过北京时间进行现场直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利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接下来关注演出的最新消息。相约北京艺术节正在举办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优秀表演艺术团体，近800位中外艺术家将为观众带来130场演出、3个艺术展览和多项公益艺术教育活动。曾于2016年在相约北京艺术节上大放异彩的史温格歌手合唱团，近日再次受到相约北京的邀请，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一场人声交响音乐会。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史温格歌手合唱团曾经5次获得格莱美奖，是开创无伴奏人声风潮的始祖天团。希望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管弦作品专场音乐会今天晚上将登台北京音乐厅。这次音乐会，雷佳、廖昌永等歌唱家与不少器乐演奏家将来助阵，带来歌剧《木兰诗篇》选段、交响幻想曲《霸王别姬》、小提琴与乐队《乙》等作品。舞台剧《鱼虫二》今天晚上将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这部戏取材于刘一达的纪实文学集《人虫二》。莫斯科大剧院《巴黎的火焰》今天晚上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剧中的变奏舞段是各大芭蕾比赛中的常演项目。持续了一个月的2018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即将走进尾声，本月的26号晚上，月下贝尔与田野里的圣马丁乐团音乐会、午夜玫瑰、情迷意大利爵士音乐会将连续奏响，为国家大剧院第15届五月音乐节画上精彩句号。为响应中央号召，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国家大剧院今年的五月音乐节推出了走出去系列公益板块。据了解，国家大剧院一共策划了21场五月音乐节走出去公益演出，艺术家们走出剧院，走进城市的角落，走到百姓的身边。我们继续来关注演出。莫扎特经典歌剧《魔笛》将于本月30号在天桥剧场上演，由杨立新、陈佩斯主演的喜剧作品《戏台》将于7月26号在北京喜剧院开演，古戏楼版的京剧《霸王别姬》将于8月5号在正宇祠戏楼上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由南向北全线车多，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车流量大，东二环玉亭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 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烟，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一条关于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最新消息。那本次大赛呢，将会在明天5月23号开启登顶之战，有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会迎来他们的巅峰对决，展现实力与态度。比赛结果会在现场揭晓，大赛将会通过北京时间进行视频同步直播，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一下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啊，就是有一种放晴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深度的聊一聊我们的环京都市圈这样一个概念了。很多朋友说，环京都市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而且呢，上周我就跟大家预告了，本周会有我们乐享生活的专属福利要放送给大家。所以呢，在介绍完嘉宾之后，我就来跟你们说一说我们乐享生活的专属福利是什么，因为这个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乐享生活直播间的永清融创城的销售总监刘明远，欢迎刘总监。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永清融创城项目营销总监刘明远。 刘总监呢，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跟我们季节啊，现在北京这个节气非常和时宜的一个乐享生活的听众才会有的福利，对不对？在本周六的时候。 是的。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活动吧，因为这个环京都市圈啊，我们解释起来有点困难，大家其实真的要去看了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先说说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份福利。好，那个刘总监说，还是主持人你的语速比较快啊，我们赶紧把这个好消息迅速的播发给大家。跟大家说一下，在本周六的上午，我们会组织40位听众啊，记住了，只有40个名额。那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不是40组家庭，比方说啊，您一家要去4口人的话，这就占了我们4个名额了，所以名额非常有限，只有40位。我们的听众的名额算上小朋友啊，小朋友也是要算上我们的座位数的，40位听众的名额可以去到我们永清融创城开展一整天的田园采摘、风景观光还有游戏互动。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看我们游戏互动的场地啊，看可不可以勾起你对童年的一些回忆。这一系列的活动呢，我们都会有专车接送，是在北京刘家窑地铁站啊，我们早上9:30从那儿出发，下午呢会把大家安全的送回到我们的地铁站。全天的活动记住了，都是不收费用的，每一组家庭都可以获得2斤的水果采摘券和4斤的蔬菜的采摘券。怎么样，乐享生活没有忽悠你，对不对？这个活动的报名电话 我们现在的名额在迅速的减少啊，我也很不好意思跟刘总监说，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在我们的微博粉丝群里面太活跃了，我们现在仅剩、大概可能二十多个名额吧，哎，0316569479，这是我们报名参加周六活动的电话，大家赶紧来拨打一下啊，记住这个电话0316569479。微博上面想要来看一下我们活动现场的图片的话，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有任何的关于我们环京都市圈，尤其是我们永清现在建设的情况怎么样了，永清融创城目前建设的情况怎么样了，想要咨询一下刘总监，除了可以拨打0316569479来咨询报名我们周六的活动采摘活动以外呢，还可以通过0316569479这个电话直接的来问一下我们相关活动以及我们永清融创城的建设进度啊。有朋友说了，这个孩子特别喜欢采摘啊，周六一定要约起来，能不能去种菜？这个呢，我们得去了。去了以后总监才能告诉我们能不能种菜。 对，暂时现在种菜的一个还是无法实现的，咱们但是可以去采摘，这边呢现在正是草莓的采摘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 哎呀，那天我还跟我们的这个微博粉丝群里面的听众说，我说今年2018年我的一大遗憾就是还没有摘过草莓，现在还可以。 对，还可以， 还可以啊，还没有过季啊。虽然已经五月中下旬了，但是还没有过这个季节。而且你这个想吃菜的朋友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每个家庭是提供4斤的蔬菜的采摘券，可以去我们的永清融创城去摘一摘。有朋友说这4斤拿回家吃好几天呢。 是的， 对，你基本上下周啊，你们家的这个菜品我们都包了。0316569479报名参加我们周六的采摘活动，全程是免费的啊。如果有其他的这个给你们打电话的说要付费的话，一定不是我们永清融创城的活动，大家一定要甄别一下。0316569479这个电话。好，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要跟永清融创城的营销总监刘明远总监呢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很热门的这样一个话题，叫做环京都市圈。其实环京都市圈大家很好理解，就是环着我们北京这周边的这几个城市。现在这几个城市应该说都是一些新起的城市，我们一定要去给它分个类呀，各自的功能解析一下呀。作为总监，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些城市它们之间的区别的？ 是这样的，谈到这个城市发展呢，我们就得先聊一下近两年咱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叫城市集群。那么这个城市集群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来说呢，就是在咱们当前这种全球化时代的这种国际竞争格局中啊，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它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有这个多个综合实力强大的这种城市集群和经济发展圈。那么目前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呢，公认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共有6个城市集群，分别呢是咱们纽约为中心的美国的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群，还有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的城市群，和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城市群，以及伦敦为中心的英伦城市群，还有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的城市群。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那么在这种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呢，在15年4月份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规划纲要，明确了咱们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这么一个区位的定位，而且对这个产业布局以及产业转移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呢，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中一个重要的区域规划，按照了一个2+8的这种模式制定，包括咱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还有河北省8个次中心城市，逐渐形成咱们京津冀的这种城市集群的这种效应。目前呢，在这个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这个京津冀，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三大城市集群，在是公认的国内最有活力的三个经济圈。这个珠三角跟长三角呢，因为发展比较早，对区域经济的这种贡献呢，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了。那如今这个京津冀城市集群的打造，将彻底的改变咱们环首都贫困带的这种窘状，带动咱们环京整个区域经济快速的这种发展。 这个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京津冀城市集群，现在也是在一个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战略的推动下，大家已经对这个概念非常的耳熟能详了。而且呢，其中有几个城市和区域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比方说雄安新区，比如说燕郊、固安 啊，你看这个，在很早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对这些城市有一个概念了，但是现在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想要去这些地区买房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点犹豫，说哎，我当然是希望住的离北京越近越好了，但是这几个城市如果一定要给一个购房的建议的话，您作为营销总监一定要给一个购房建议，方便给我们建议吗？这几个城市里边， 那我先说一下这几个城市的发展和区别吧。 嗯 啊，首先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咱们京津冀都市圈的规划，它是“十一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域规划。那么它呢，主要是由京津唐工业基地的概念发展而来，包括了呢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以及河北省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石家庄、张家口、承德、沧州共八个地级市。其中，咱们北京、天津、保定、廊坊是咱们中部的核心这个功能区。在三个省市的定位分别是什么呢？北京市，那就大家都知道，是咱们那个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嗯， 那么天津这边呢，主要就是全国先进的一个研发基地，还有一个国际的航运核心区，以及金融创新这种示范区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河北省这边承载呢，主要就是咱们商贸物流，还有产业转型升级，以及这个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还有就是咱们京津冀整个生态环境的支撑区，啊，然后在这里呢，咱们说到了就是廊坊区域了。 嗯， 那么廊坊区域呢，是在这几个区域里呢，是属于受益最直接，也就是说，对咱们老百姓这个购房啊，无论是投资还是自人，它的优势是最明显的。 廊坊，嗯。 好，是这样，嗯， 哎，那说到这个廊坊地区，哎，这个大家也是比较关心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几个城市，他们有不同的定位，相当于自己的承载的一些优势。那我们作为环京都市圈，哎，这几个城市，您觉得它靠什么支撑呢？你说，哎，我们知道靠着北京会有很多的优势啊，发展的优势，但是我们支撑这些城市发展的，您刚才提到的，它又细分下去是哪些优势？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就是交通，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产业的支持。那么首先咱们先讲一讲交通，就以咱们永清为例吧。咱们永清县呢，北距首都是50公里，东距天津呢是60公里，然后南边呢，距咱们规划的雄安新区也是50公里，它正好处在一个这个等腰三角形，是一个绝对的核心腹地。另外，距离咱们建设中的第二机场是25公里，被誉为咱们北京的新国门、世界之窗。 嗯， 啊，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呢，使咱们永清先行一步，率先享受了这种大北京协同交通发展的一体化的政策红利。它规划了二高二铁。 嗯， 那这二高呢，指的是京台高速。 嗯， 啊，它已经在2016年12月份正式通车了。现在呢，咱们自驾车30分钟就可以直达北京的南五环德茂桥。如果要到咱们刘家窑桥，也是周六发车那地儿， 嗯， 咱们自驾车呢，大概也就是在40分钟到50分钟的一个车程，啊， 很近了， 非常非常近 啊！京台高速真的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啊！你看现在开车到永清，即便是从刘家窑出发，40分钟， 而且它是双向八车道啊，一站式直达永清， 是有那种走在路上，哦，这种都市是吧？都市生活飞起来的感觉。好，40分钟啊，路程，嗯，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高速，就是咱们这个北京新机场高速，它呢也在今年2018年内咱们就能开通。 嗯， 然后除此之外，刚才我说到了二高二铁，这是两条高速，那还有两条铁路。这铁路方面呢，京雄城西铁这个已经是于2019年9月，跟新机场同步的这种开通运营。 嗯， 然后这条铁路全部建成以后呢，将能连通咱们京津冀地区重要的节点城市和新机场临空经济区的一个快速通道。根据规划呢，这条线路呢是北起咱们京九线里营站，途经北京大兴、北京新机场、河北廊坊、霸州，直接到雄安新区。一共设了有5座车站，分别是咱们的大兴黄村站，还有新机场站、固安东站、霸州北站以及雄安站。其中这个固安东站呢，它选址于固安东红四村和永清这个大兴阁乡之间，距离咱们永清县城呢不到10公里，虽然它名字叫固安东站， 嗯， 但实际的最大的受益却是咱们永清的区域。然后另外呢，受这个北京新机场的影响，咱们还要再修建一条新机场到咱们现在这个首都机场之间那个城铁联络线。它的一期工程呢是从新机场向东，经过咱们廊坊这个空港新区到廊坊东站，一共是4个站点，行车时间呢不超过20分钟， 预计是咱们2019年完工。二期呢一直向北，经咱们亦庄开发区连接通州城市副中心，直接到达咱们 T3 航站楼。这条城际铁路呢将两个机场、城市副中心以及这个经济亦庄开发区进行了一个直接的连接，是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通道，它的发展前景啊不可估量。 嗯 啊，这是交通方面。 哎，这个交通方面，我觉得说完了，大家就已经很动心了。 嗯， 因为说实话，今天在见到刘总监之前，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还在问他，我说去永清现在真的方便吗？大概要多久？有没有这个城铁在规划当中？因为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涉及到部分的通勤需求的话，那城铁还是很快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固安东站啊，简单一点。我们开车再回到，如果你真的是以永清融创成为家的话，回家也就8公里。 是的， 哎，这个8公里大家也知道，在我们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开的话，它基本上一脚油门就回家， 基本也就是15分钟以内的车程。 嗯，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很动心了？对于我们永清融创城目前的价格，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有很多人在问啊，说他之前关注过这个。去年的时候关注过大概是多少钱啊，现在说我刚刚打电话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嗯，对，其实就是这样，跟抢我们周六这个采摘名额是一样的，如果你的电话稍稍打晚了，我觉得买房子这事儿吧也是这样， 错过了。 对，就是你打晚了一天，不一定是价格上涨了，但是是没有好的房子可以继续的挑选了。嗯，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跟永清融创城的营销总监刘明远刘总监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环京都市圈现在的发展状况。刚才呢我们的刘总监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现在我们有二高 二铁、嗯、 哎，可以 交通方面， 可以很便利的抵达永清，那就可以很便利的抵达我们融创城了。所以呢刚才还有听众微博给我留言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周六的电话打通了。嗯，祝贺你，你抢到了最后几个名额，这真的不是我在诓你们，真的只是最后几个名额了。再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在本周六由我们乐享生活联合永清融创城一起组织了一个只有40个人名额可以参加的周末采摘的活动，那我们每个家庭呢会给大家2斤的水果采摘券和我们4斤的蔬菜采摘券，都是免费的。咨询电话、报名电话记住了，是03165694-7，再跟大家说一遍，03165694-7。同时呢，如果大家想要咨询永清融创城的任何问题，今天除了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直接向我们的刘总监提出来，也可以拨打03165694-7来直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好了，这还刚刚只说到了交通的部分，这个支撑呢不能靠仅靠一个交通便利这个城市就支撑起来了，还有哪些支撑的元素？ 嗯，刚才我提到了主要就是2点，一个是交通，一个产业。刚才交通这边呢简单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跟梳理，那么产业那边呢我还要先跟大家再着重的介绍一下。那么对于一个城市群来说呢，产业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那么未来城市格局归根结底它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格局。在咱们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呢，永清它是咱们习总书记京津冀一体化考察的第一站，也是一个第一个获批的实体高新区，承担着咱北京产业转移重任。它即将成为一个集服装、商务休闲还有物流产业等功能于一体的一个商业中心。除此之外呢，咱们永清还属于这个临空经济创新区，受咱们新空港经济圈辐射的一个影响啊，有望形成一个以航空产业为核心的一个航空产业圈。 嗯， 啊，产业人口呢有望突破150万，这些产业所带来的庞大的经济效应也将带动咱们永清区域价格这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哎， 这也是咱们永清的另一大优势， 航空产业为核心的这个航空产业圈，这个是产业方面的一个优势了。 是的，在这里呢我还要着重介绍一下咱们北京亦庄永清高新区。这个高新区呢是2015年5月29日经河北省正式批复的一个省级的高新区，它是以开发区为主体的一个跨区域全产业链布局的这种集散式发展模式啊，它是面向全球招商，然后重点呢发展是几大行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电子商务、临空经济、智慧物流以及跨境电商等。目前呢已经签约了47家企业，总投资是1035亿，储备了项目180多个。首批进场的7个项目呢涉及咱们电子商务啊、生物医药、新材料、都市服务业、创新平台等，都是承接咱们北京产业转移的项目， 根据咱们2020年总体的规划呢，高新区将用10年时间再造一个升级版的新亦庄，在承接咱们产业的同时呢，将容纳10到15万的产业人口，有效的能疏解咱北京大城市病这种状态。 刚才呢，我们的刘总监是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你看，我们永清作为环京都市圈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它现在已经承载了很多的功能。第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是我们二高二铁，已经解决了大家地理概念上觉得特别远这件事儿。 对。 没有特别远这个概念了，现在已经很方便、很近了、很快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说，我真的去到这些城市去发展，我是不是可以有好的产业、好的工作去承接我想去永清发展的话，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你看这个航空产业圈以后的产业人口规模有望突破150万，这不是一个少数字了啊。还有像我们的听众当中肯定也是有涉及到电子商务呀、都市服务业、创新平台这些，可以在那儿创业了啊，很好的，也是疏解了我们北京的这个非首都核心功能这样一个问题，容纳10到15万人的产业人口。哎呀，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大家说的都是一些数字上的概念，详细的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你说这走高速也不远，30分钟就能到南五环了，对不对？03165694个7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下半时段继续的跟我们永清融创城的刘明远总监来聊一聊永清的优势，稍后见。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想见店内活动， 文广幸运连线，天上掉礼物了，礼品由全包圆装饰提供。 我们来联系这位朋友。喂，你好。 喂。 喂，你好，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我姓陈。 陈先生您好，您参与了我们周五的直播互动，被抽中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恭喜您。 谢谢啊，我常听你们节目。 您可以拨打400-606-8866领取奖品，奖品由全包圆装饰提供。 我想问一下啊，这全包圆999每平米是真的吗？家具真的是实木的吗？真的连灯和窗帘也关了吗？ 是的，广告里说的并没有夸大其词，您可以打电话领奖品的时候跟工作人员详细咨询，电话是400-606-8866。 好，什么奖品啊？ 每次直播互动的奖品不尽相同，具体您可以拨打400-606-8866询问工作人员。 自己去取吗？ 如果您没时间可以给您快递，如果您刚好打算装房子，建议您亲自去取，可以实地体验一下全包圆的实景样板间。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再次恭喜您，再见。 详见店内活动。 5月9日至27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海淀剧院上演，双层海岛别墅搬进剧场，6次男扮女装惊艳呈现，物力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登录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半价还享95折，享快乐看开心麻花。 5月24至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为八方领袖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5月30至6月24日登陆地质礼堂，酷炫舞台超燃现场，黄金喜剧团队爆笑力作，脑洞大开打造摇滚天王《监狱奇遇记》，笑到直不起腰。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场买一赠一，再享95折，享快乐看开心麻花。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6月2号来方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赢取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棉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方恒购物中心过611吧。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四九城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在周二的单元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环京都市圈。那今天呢，来给我们介绍环京都市圈目前的发展的状况，以及分析永清目前的城市优势的这一位嘉宾，就是来自于永清融创城的营销总监刘明远总监。再次欢迎刘总监。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刚才呢，我们微博上面有好几位朋友都跟我说了，说太好了，报名成功了，我是不是抢到了最后几个采摘名额？对，这个是不诓大家的说啊，因为昨天呢，我有点小私心的在我们的微博粉丝群里边透露了一下，我们今天会有这个福利，所以呢，大家也提前的就是报名参加了我们周六的活动。现在啊，我不太清楚，因为刚才我们广告时间比较短，我不太清楚大家拨打03165674个703165694个7这个电话是不是还能够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的草莓的采摘活动啊。不仅有草莓，还有4斤的蔬菜采摘的券要免费的送给大家。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每一个家庭都会获得这一共6斤的采摘券。那但是我们只有40个名额啊，不是40组家庭，是40个人，所以这个名额确实有点少。但是刚才刘总监说，如果我们打电话特别踊跃的话，来说说我们这个不同的季节可以摘什么的事儿 啊。是这样的，这个永清呢是咱们华北地区最大的一个无公害的一个蔬果生菜基地，生产基地。那么它那个一年四季呢都有很多适合采摘的， 除了咱们传统那个见到的一些蔬菜，家居经常吃的蔬菜，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季节咱们主要是草莓，然后马上呢进入到六月份，咱们就可以采摘这个黄桃，然后再之后呢咱们可以采摘葡萄啊等等。这个大家这个不这次打电话呢，如果要没有报名没有报名成功，大家也不用着急，我们每个月每周我们都会组织这种采摘活动，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这个文艺广播 87.6 以及我们永兴荣盛城就可以了。 我最喜欢这种就是除了给自己打广告还给我们打软广的朋友，这种嘉宾是最喜欢的了。对，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大家觉得好像三四月份是采草莓的一个旺季，但其实在我们永清五月份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蔬菜也是长势很好呀。但是如果真的是错过了这一次这一周啊，本周六的采摘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好多昨天晚上都私信我说哎特别想去，但是呢因为今天已经周二了嘛，再给孩子请周六的这个培训班的假可能有点来不及了，也没有关系，像刚才刘总监说的，我们不同的季节我们还有油桃可以摘啊，就是一年四季反正都有水果和蔬菜在等着大家。 是的，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说几乎每周末都会有活动，对吗？ 是这样的， 几乎每周末都会有活动，所以呢，大家现在打电话没有报名成功也不要紧啊，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下周或下下周有不同的采摘活动的时候通知大家。好，记住这个电话好不好？我们本周六是会有一个草莓还有蔬菜的采摘活动，以及互动的各种可以适合小朋友互动去游玩的项目，所以呢带小朋友也是可以去的啊，不要担心说哎采摘那是不是只能大人去，没有关系，小朋友也是可以去的。03165694-7，记住这个电话，03165694-7，本周六有活动，以后每周都会有不同季节的采摘的活动。同时呢大家上半段也知道了，我们现在永清去也很方便了啊，这个两高两铁啊，去呢也就大概从刘家窑地铁站出发开车40分钟的一个路程，所以大家也可以自驾去没有问题啊。你想说我去荣创城啊，我去看一看啊，然后顺手我摘点什么水果回家吃一吃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预约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预约一下，预约电话也是03165694-7，啊，可以自己自驾去到我们的永清荣创城来看一看。好了，说回到我们永清现在这个城市的发展，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着重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会有以航空产业为核心的航空产业圈，而且呢，还有可以容纳10到15万人这个产业人口的一个2020年的总体规划。那么说到它承接的功能，我们知道永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其实是疏解部分的非核心功能，也可以疏解我们现在大家非常知道很知名的大红门啊，我们知道是已经落户到永清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这个部分再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吧。 啊，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对于这个咱们北京人最熟悉的一个大红门呢，它已经落户了永清，然后这个在这个背景下呢咱们永清呢承接这个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这个历史呢其实已经达到7年之久。咱们大红门批发市场还有冻批在北京呢面临着这个交通产业发展的一个困境，绝大部分的一个企业呢在这个政策支持下开始不断的寻求向外发展的一种机会。首先它在北京呢受一个地域空间这么一个限制，使这个企业呢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一个最大的一个掣肘。但是呢搬到永清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永清相比跟北京而言呢，它不仅仅是地方更大了，而且当地的这种服饰政策是更深了啊。区域内这个永清国际服装城啊，这是咱们永清当地为这个服装产业转移给特批的这么一个国际服装城，它占地呢是3万亩，包括了咱们大红门八大主力市场，已经有670多家企业开始逐步的落户咱们永清服装城了。这个大红门仅咱们大红门一家这个主力市场就有商铺大概9000多家，从业人员达到了3.5万左右。据初步估算呢，未来这个从业人员将超过13万。随着咱们大红门批发产业这种加速这个南移，这也就意味着未来5年到10年咱们永清区域的经济发展以产业将持续的增长，这样也能看出咱们永清这个区域发展呀， 它的潜力是不可预估的。 嗯，以前我们老百姓喜欢去大红门去逛一逛呀，买一买呀，真的也是因为它除了这个款式特别多啊，价格也是非常实惠的。现在如果您是搬到永清去住也好，或者是听到刚才刘总监说的我们二高二铁去永清也很方便了，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哎，大红门搬到永清了，我以后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一个买买逛逛的便利了呀？不会的啊，我们这个永清国际服装城已经敞开怀抱等着大家到来了，好不好？周六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因为我们周六的活动就是从刘家窑地铁站出发，哎，可以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一下开车过去到底要多久， 这个时间和路程大家能亲身感受一下， 哎，掐个表。 对， 哎，这个服装城啊，永清国际服装城，是不是这个听节目的各位女士啊，现在已经有点跃跃欲试了。说到京津冀整个环京的都市圈的发展，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利好，在这个方面就您来看的话，对于我们永清最大的好处，城市发展的好处，最大利好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主持人，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北京最大的三个利好概念分别是什么呢？咱们城市副中心，首都新机场和咱们这个千年大计新闻新区。那么永清区域呢，它直接是受益的新机场和新闻新区，其中呢尤为以这个新机场概念最为显著。大家都知道，明年国庆节咱们新机场就将正式通航了。这个新机场啊，它总这个用地面积达到了27.9公顷。总建筑面积呢103万平米，总规模超过了400万，投资是将近800亿。它的定位呢是大型的国际航空枢纽，将建设7条跑道。建成之后呢，能够满足咱们年旅客吞吐量1亿人次这种需求。建成之后呢，它是仅次于美国亚特兰大机场以后的一个全球第二大机场。由航站楼、换乘中心和综合服务楼三部分组成，是咱们目前全球最大的一个机场航站楼。到时呢，除了咱们中国国航以外的海航、东航、南航等各大航空公司均要搬到咱们新机场运营啊，秉承了咱们新机场80%的这种业务量。未来20年呢，咱们这个将以新机场为核心建造咱们北京的一个新的临空核心区，保守估计呢，将给咱们北京带来8.6万亿的一个经济贡献，同时意味着将增加80多万个就业机会。最终形成150万人规模的一个新航城，巨大的这种投资聚集效应啊，将极大的带动咱们南城以及这种临空经济辐射区的产业发展和基础建设。那新机场呢，也势必成为大北京发展的一个引爆点啊。由此可见，咱们定位亚洲第一的新机场将更令人瞩目。而咱们永清呢，距离北京新机场只有25公里，车程呢大概是在15分钟左右。处于咱们临空经济区的上升空间也绝对令人有所期待。 我们新的北京新的临空经济区的这个辐射范围啊，我们肯定永清肯定是在其中的。25公里，大家想象一下吧，我觉得特别适合经常需要商务出行的这部分的朋友。 是这样的， 你说你现在去个机场啊，我就即便坐这个机场快轨，我的还得多长时间呢，对吧？以后从自己家开车去机场15分钟、这个而且呢，以后这个公共交通啊，我们这个环临空经济区的公共交通肯定也都是四通八达的，不管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个城铁，还有25公里，基本上也就是地铁几站的这样一个距离了，开车也就15分钟嘛。 是这样的， 特别适合商务人士，我们考虑一下好不好？永清融创城也在欢迎你。哎，现在听来啊，我们刚才听了这么多的介绍了，永清在这一次京津冀整体的环京都市圈的发展当中，还是动作很快，而且动作也很大哎。 是这样，因为永清呢本身它占了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优势，然后又直接受益于咱们这个非首都功能产业这个转移的这么一个背景这个重任，所以说它各项利好呢都集聚于一身啊。那么永清这个区域呢，其实现在来说呢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一个价值洼地。那么现在大家呢就是到永清这边去投资置业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好机会，我们也得跟大家说一说政策，好不好？永清现在有没有一些限购的政策呀？ 永清的限购政策现在是这样的，这个简单来说呢，永清限购政策是3个数字，也就是213，那么这个本地户籍，也就是永清当地户籍呢，最多能买2套，非永清当地户籍的最多只能买1套，而且是要求是提供3年以上的社保或者纳税凭证，大家记住，简单来说就是213。 213现在是咱们永清的一个 限购的政策。哎，其实不单单是永清，现在环京都市圈基本上这几个城市目前都有、都出台了相应的一些限购的措施。 嗯，是这样的。这个现包括咱们廊坊主城区，包括广阳啊、安次，还有廊坊的开发区，以及咱们北三县的三河、大厂、香河，还有固安、永清啊、霸州以及温安啊，它都是在这次这个限购这个范围内的。但其实啊，咱们是这样的，环境限购的目的，咱们表面看起来呢，是对房住不炒的一种政策的执行。其实从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上去研究它呢，它是为了服从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啊，控制咱们环京地区的一个价格不能快速的增长，这样呢才能有效的降低咱们环京区域的这种承接的成本。 嗯， 啊，否则的话价格都拉上去了，然后咱们从北京疏解出去这些产业跟人口，他还是这个买不上房，无法承载不了这个当地的房价，这就与咱们那个大背景是相违背了。 嗯，而且很多人刚才在微博上面也给我留言说担心说，如果永清啊，包括环京都市圈的这个房价上去了，生活成本可能也会继续的攀升。哎，这一点也是大家担心的。刚才刘总监也是很好的给我们解释了这一点了啊。我们一部分的这个限购的政策也是为了让大家第一是买得起房，第二是呢我们在永清这样的城市生活，我们不至于说我们的生活成本依然很高。这一点我们哪里疏解了这个非首都功能啊，就做不到了嘛，对不对？好，肯定会有听众说你们一直在说永清好啊，我也关注了像霸州呀、像固安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当时犹豫要不要买的时候啊，就分析了它的优劣势。现在如果我们把永清单拎出来跟固安和霸州去做一个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比较，您作为永清融创城的总监，好给我们比一比嘛，这个优劣势啊，大家不能只说优势不说劣势啊。 这个问题是问得好啊。 我们比较一下好不好？固安、永清、霸州这三个地方。 那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在区域上，这个区域上吧。 嗯。 区域上呢，咱们永清呢位置跟霸州相比肯定是有优势的。 嗯。 因为它是处于咱们北京那个30分钟这个生活圈，而咱们霸州呢是处于北京这个1小时的生活圈。另外呢，咱们说一下永清这边那个空气质量，这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因为这个 PM2.5 现在对大家这个人体的伤害呢，大家是越来越这个看重这方面了。 嗯， 那么永清呢，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达到了43.7%，它在它的境内呢有别谷庄、韩村，还有曹家坞三大林场，共计是50000余亩的绿植，负氧离子是咱们北京的10倍，是咱们京南最大的一个天然氧吧。另外咱们从这个面临的一些这个热点上来说，那么在永清呢，它距离机场是25公里，那么霸州这边呢相对来说要离雄安近一些，离机场这边要远一些。还有呢就是关于咱们这个产业方面，咱们永清这边呢主要是以科技创新跟这种金融投资轻工业为主，而霸州这边呢是以重工业为主，从环境来说呢不如永清。是这样的。 以前关注，如果说就价格优势来说，关注过霸州想要买房的朋友，可能也会犹豫，也犹豫在这个点上，是吧？考虑到它这个疏解功能，主要疏解的是重工业。 对，是这样的。 环境啊，大家可以考量一下。哎，刚才说了，永清跟霸州相比较，从距离啊，以及我们疏解的产业、承接的产业规模，还有就是我们的空气质量。 对，这是最关心的。 跟固安呢？ 跟固安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个环京区域呢，尤其是廊坊区域发展比较早的呢就是咱们北三县。除此之外呢就是咱们固安区域了。因为固安呢它直接受益于这种新机场距离上的那种优势。所以说整个这个热度要比永清显得要热一些。但实际来说呢，这个新机场对固安来说呢是好，是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个离新机场过近呢，它势必会要受到这个噪音呀、粉尘呐、等等航油啊这些种是航道的这种影响。它呢不太适合这种居住。另外呢就是固安，大家也都知道固安这边呢离北京这个新机场，它主要发展的是这个航空物流产业。主要是做的是一些基础物流贸易电商。而永清这边呢，它的定位呢是临空经济核心区，主要做的是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设计等等这方面。 创新创业。 对，创新创业这块跟固安还是一些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另外呢就是从这个生活成本上来说，固安呢因为现在它已经发展的是相对成熟一些。那么它的这个生活成本呢，以租房为例吧。 它的一个要比永清这边要贵很多。 嗯 啊，还有就是从交通来说，咱们永清这边呢是京台高速，是一站式双向八车道，一站式就能到达。而这个固安呢需要走京开高速，京开这边呢它是双向四车道，而且它那个中途呢有很多进出高速的这种收费站，所以说要相对要拥堵，时间成本上要比永清要高一些。 嗯嗯，好，我听明白了，这个新机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利好，但这太近了呢，确实是有一个噪音污染的问题，噪音和粉尘污染的问题。太远了呢，那你还住那儿干嘛呀？你去个机场都得一个小时，对吧？那这个优势哦和劣势，我们刚才就固安、永清和霸州这三个城市已经给大家很详细的比较了。我相信大家今天通过我们永清融创城的刘明远营销总监了解了一下，现在永清作为环京都市圈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已经发展的程度，还有呢就是也会勾起一些想要去现场看一看的兴趣。所以在这儿呢，我们除了要感谢我们刘总监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利好，分析了政策，同时也是给我们在环京都市圈这几个城市当中做了一个互相的比较，大家可以去权衡一下啊，你说我可能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更适合在哪一个城市来生活啊，我还想继续从事相关的工作。如果说你是想要居住啊，居住的环境或者是有出行经常要飞来飞去这样一个需求，那永清确实是很适合大家选择的一个地方。再一次提醒大家，在本周六的时候呢，由我们乐享生活和永清融创城共同发起的这个应该是算是夏季初期啊，夏初的一个采摘活动，我们有草莓还有蔬菜可以供大家采摘。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再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3165694-7，记住这个电话03165694-7。除了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的采摘活动之外啊，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由乐享生活来举办的这个采摘活动呢是全程免费的啊，大家不要有这个方面的担心。03165694-7，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都有6斤的蔬菜和水果的采摘券。除了可以报名我们本周六的采摘活动之外呢，大家可以通过03165694-7这个电话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咨询一下。这一次没有报上名参加采摘活动没有关系，刚才我们的刘总监也说了，这个一年四季啊，我们的永清 都有采摘 啊，都是，而且都是可以采摘不同的啊，蔬菜也不太一样，然后每一季的，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讲究养生要顺应时气来吃水果，所以每一季大家去采的水果也不太一样。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说我比较中意哪个季节的水果，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再联系您。记住这个电话03165694-7，想要去永清看一看我们融创城现在的发展的规模和状况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咨询一下自驾的路线的。好啦，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总监，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还有人最后啊表扬我们的刘总监，说喜欢夏夏，刘总的声音也好有磁性。好了，我已经传达到了，帮你念出了我们的互动，还有更多的微博互动，我下了节目来回复大家，明天见了。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